没有音乐啊，音乐要音乐啊，配音乐啊， 就是开头什么的。开我说开头啊，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 然后我们是什么？大脑清洁公司。 以后再说吧，开头先不要管啊，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 对对对，好。 大家好，今天是104年3月26号。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关于前阵子很非常夯的豆浆。 豆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的名字讲出来了，是吗？ 讲出来，不是啊，这一美豆浆这有什么好不能讲的？ 太有名了，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要抹黑它、欸， 啊？我们要什么？ 抹黑他吗？ 我们今天有要抹黑他？ 没有， 没有要抹黑他。 好了，只是讨论这件事情。 对对对，然后對，然后就是前阵子卖很多嘛，那结果三立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就是三立的记者呢，他们就说，一美豆浆真的这么容易坏掉吗？因为他们坏掉了嘛。 啊、 你不知道那新闻吗？就是有人就说他根本还没有到有效期限。 对，然后打开来就都已经结块臭掉了。 对 对, 對，所以他们就想要做一个，就是说益美豆浆真的这么容易坏掉吗？ 嗯， 所以呢，那个三立的记者他们就买了五种豆浆、那一个是早餐店买的，就是那种纸杯包，然后用那个塑胶膜贴的那种。 嗯， 对。然后再来还有买了，当然买益美，然后买了光泉， 嗯， 然后买了统一， 嗯， 然后还有味全这样子， 嗯， 五家， 嗯， 那他们都怎么做这个实验呢？然后他们就当然就把它倒出来啊， 嗯， 然后倒出来之后就看一直摆着，让它自然与这个空气接触之后呢， 嗯。 然后看看是怎么样的结果。那结果最后呢， okay. 发现哪一个最惨呢？当然就是外面卖的。所以他们结论就是说、啊，外面卖的果然最好。 那哦，好，请继续讲。 然后对，然后益美呢？益美是摆了两天之后还没有凝固这样子。 嗯， 对 ，OK。 那统一的话呢，是变得怪怪的了。 嗯哼， 对，那然后他们的结论就是，他们大概也不好意思说益美不好啦， 嗯， 但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外面买的最好，这样，因为他 你说就是 他最快坏掉， 传统豆浆店卖的那种， 对对对，他最快坏掉。你有什么想法？ 我有什么想法？我只能说三条线嘛，就是很无言。其实我已经看过了，但我看完之后，我没有看到重点。他说那个外面买的豆浆最好，就是我只有看到他的实验过程，就是有点怪怪的。 那么我再讲一次，他想啊，传统市售豆浆现磨果然品质保证，不但最先凝固发臭，也是里面最臭的。他们是以这样子来判断他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好。我觉得应该先就这一点来解释一下，就东西快不快坏掉跟它天不天然，其实当然有一点关系，但是没有绝对的关系。为什么传统豆浆会坏得特别快？因为它在开放的空间中待最久时间嘛。所有的你市售豆浆在出厂之前都会经过杀菌，让它里面的生菌降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安全的出厂啊。 没错， 对啊，那你。传统豆浆一锅熬在那边，放在那边，在空气下这么久，然后它装一罐凉下来到室温，放在那边放那么久了，生菌在里面生长的时间也比较久啊，所以它当然也比较快，它等于是已经赢在人家还没起跑，它就已经起跑，已经跑了5公里了。 对，就是 对啊， 你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你怎么会假设早餐店的豆浆它的出厂的？生菌数，因为就是这里面的细菌基本上是整个实验最重要的变因诶。 对啊，对啊。 然后你假设早餐店买的跟这另外四家工厂生产的一样，这不是很荒谬吗？ 对啊，你超扯了，超扯了。 对啊， 我看到这篇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那么多人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一篇文章。 对。然后我们今天还来谈， 对，我们今天还来谈， 所以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就是因为太多人不 不知道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然后就疯狂转载啊。 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而是因为当时呢，就是有爆出益美豆浆，它提就是还没有到保存期限就坏掉， 嗯， 就有人申诉投诉嘛， 嗯、 就坏掉了这个状况。我认为是有一些人想要护航啊， 嗯， 为了护航这个良心企业嘛，所以就说、啊，为什么它坏掉？这是就是因为它天然啊，这样子的想法。 嗯、然后 所以 ，OK， 所以就做了一个定义，就是说天然的东西就是比较容易坏。 哦，所以然后所以三立他们就循着这个定义，然后 就 结论就下说，传统豆浆果然是最天然的。 对， 这是。一连串没有未经证实的假说串在一起造成的结果， 就是基本上食物不应该在还没有到期之前就坏掉， 对， 因为这表示你的品管有问题啦。 对啊，一般来说保存期限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一般应该是会超过。 对，你看我已经喝过其实两三个礼拜以上 的牛奶，不知道喝过几次了。对啊，我都还没死，我还没连拉肚子都没有拉过。所以就知道其实那个保存期限的设定其实是非常保守的， 因为它基本上一定要保证在保那个数字，应该说那个日期以内，你吃的是没事。 对， 所以它当然必须要往后拉嘛。 对， 它如果切的刚刚好，那是很危险啊。 对，这样很危险，但它那个赔不完啊。 对啊， 赔到脱裤啊。 对啊，所以它一定要我那个念那个食品营养的同学，他就跟我说。身为一个作为食品的研究者呢，所有的东西啊， 嗯、 没有亲口吃过，不能说它是坏的。 嗯、 所以他离开京都的时候，留了一大堆那个过期的给我，叫我试试看， 叫人解决，是以身试毒。 对，没有。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实验是蛮有趣的啦，我觉得。 对啦，就是在所有的新闻里面算是比较有趣的东西，至少他尝试想要做实验。 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就是因为他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就是说他对、因为整个实验最重要的一个变因就是细菌， 对的数量在里面的原本的数量， 不仅仅是数量，还有它、造成腐败这个，因为你是以腐败当作标准， 对啊对啊，对， 所以细菌是一个关键。那、我们的研究。我们照理来说，假设我们今天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话，事实上，其实我甚至不太确定另外四个工厂出来的他们的生菌数是不是一致。其实光这一点就已经没有答案了。 对啊， 因为他们恐怕只是一样的，都达到标准，达到我们就是法规食品的标准。 嗯， 但是孰高孰低，其实也不知道。 嗯， 所以其实光这四个。即使是工厂生产的，都几乎很难比较， 对，很难判断。 所以正常，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样的实验的话，事实上你应该是要先把、這個、 你要自己先测试， 要先检验，就是说他们的起跑点到底不一样。 对，没错。然后你再看它的比，就是成长的曲线比例是不是有没有差距， 对， 你才能够。其实我觉得这样根本就超麻烦，你为什么不直接拿去验它里面有没有加防腐剂不就好了？ 对啊， 这样是不是比较快吗？超奇怪。 没有戏剧效果啊！ 不是啦，就是应该说， 你不觉得超无聊了吗？就验 啊都没有啊，好无聊， 对，好吧，没办法， 或者是都有这样子，这有什么意义呢？ 对啊、 就没有戏剧效果。 对啦，可能哇，所以说这是可能就是要有一个感觉自己都能做的感觉。 因为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根本就是打我昨天的脸啊！ 怎么脸？ 就是我昨天干嘛要吃这些东西？ 哦，对啊， 不然就拿去验的。 对、啊。 验不是答案吗？ 验出来结果也是没有、啊。 没有把它全部都吃掉 了。没有，你那个做那算是一种就是 宣示 宣传，没有算那种宣传手段了、 啊啊， 就是表现说我真的很信任这个东西。 对，没错。 对，可是其实就实际上的意义来说是零啊。 对，完全。 就对我来说，实际上的意义是零啊。 对， 对你来说大概是零吧。 对，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痛。 是情感上的宣泄啦，就是情感上宣泄上有意义，但是。实际上就是证明这东西有没有能不能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没错， 对吧？就算它的辐射超标，你吃就是超标一点的话，你吃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 对吧？而且你只吃那 些，应该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有没有吃那些东西，跟它是不是有辐射超标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就是它说不定有啊，只是我为了要证明给你看， 对 啊， 硬吃， 硬 含泪吃下去， 也有这种可能啊。所以我吃也不能代表什么。 对啊，没错， 科学就是这样，就是它真正能够代表什么，就是拿去检验，拿去测量。 嗯哼，没错。 对啊，那我觉得 这是客观的数字啊。你为什么要那个要加入更多的变因下去呢？人体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对，没错。 对啊，因为不直接用仪器来测，不是更快？ 对。所以希望呢，这个我觉得他们很好玩了，就是希望你们未来可以继续做实验，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谈你们的实验。 没有啊，如果没有，我们可以讲改要怎么样改进。 对啊，对啊，那 是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你 刚才一句话毙命啊，就是应该直接去测有没有， 那是测里面有防腐剂就 知道了。其实我觉得去讲说有没有防腐剂，这也是不对的啦。 嗯哼，没有，因为其实防腐剂就是有或没有是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用的防腐剂对人体有没有害，因为其实有很多防腐剂对人体是没害的，什么东西，维他命 E、维他命 C， 他们是防腐剂。但是他们对人体 其实算是抗氧化剂， 对啊，抗氧化剂啊。但是记得之前有看过食物标签上面写说防腐剂，然后括号维他命 E、维他命 C， 对吧 ？OK， 对， 对啊。总之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化学合成的，跟它有没有毒其实没有关系啊。 嗯，对啊，没错。 对啊，那你不喜欢吃，但每个人有自己的决定啊。就是比如说一般种植的青菜跟有机种植的青菜，其实吃起来感觉完全一样啊。 嗯， 对，但是你会觉得吃有机的你比较放心吗？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选择，没有问题啊。 你吃起来会比较爽，你会觉得比较好吃，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不告诉你它是有机的，你大概吃不出来哪里好吃。对， 他们就说，哎，这个有机看长得比较丑这样。 没有啊，如果真的很用心的有机农夫，他们可以办到，就是 让它也好看， 卖相也很好看。对 啊，对啊，那这就比较辛苦了。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好，就是能不能吃是这跟这些就是生物的效应啊，对于这些东西有没有毒性，这有关啊。 嗯、对， 对啊，并不是化学就合成就不能吃。我常就是说，化学产生的水也是可以吃的，简单解释。 它也是水啊， 也是水， 百分之百的水跟百分之百天然纯水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 对。可是问题是说，大家都还是会选择百分之百天然纯水，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天然的基本上没有办法是纯水， 是没错。可是你、就是、 有天然的纯水吗？我这 不可能啊。 没有，这是之前有人做实验，他去就是问受试者说，百分之百的纯水跟百分之百天然纯水，你会选择哪一个？ 嗯， 然后大部分人都选择天然纯水。 我也会选天然纯水的原因是因为它不纯。因为一般天然的水会有矿物质啊， 没有，你不能这样讲。百分之百的纯水是比较客观的数据，百分之百天然纯水，天然这个字反而是比较就是主观的认定啊。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哪来的天然？天然没有不可能有纯水啊。 啊，没有啊，它。 哦，它只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是不是？ 对，它只是概念上的问题， okay, okay, 就是说不管它是怎样，百分之百纯水的意思就是说它。百分之百就只是水而已啊，没有任何矿物质，没有任何其他的杂质，它就是水。但是问题是说，如果加上一个天然的话， 对， 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天然纯水。但其实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就让我想到早期就是如果是面包， 嗯， 可能卖20块， 嗯，天然面包。 那数位面包的话，可以卖 数位面包是什 么？你不知道吗？我们很流行啊，就我觉得在台湾很多就是流行。这种更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也可以变， 嗯、 就早期就是数位嘛。 哦，数位，你说 digital？ 对啊 ，digital 啊，就什么东西都数位嘛。 哦。 然后后来变纳米嘛。 嗯，纳米面包吗？ 纳米面包啊，现在变有机面包了、啊，它现在变成一个标签了，你懂吗？ 它是常青。 对对，所以一开始是数位，然后再是纳米，现在变有机了。 嗯， 我们 对， 好想知道下一个是什么，赶快抢进去。 啊，希望是科学。 科学好， 对啊，希望是科学。 科学应该会失败， 应该会失败，对啊，因为他第一个就是要切除情感的问题。 其实我最近在想说，是科学为什么会失败？ 哦，真的吗？ 我前阵写文章的时候，写到那一句话，我就觉得这就是答案。 嗯那你说科学为什么会失败？是 就是说没有办法这么。 其实历史以来，科学是不停的成功哎。我们今天能够隔着这么广阔的海洋拉塞，就是因为有科学的关系。 对，我所说的失败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科学传播的失败是不是？ 对，就是现在大概当代 为什么用科学没办法说服人？ 对，为什么？哎，我今天不是这样写的。我说科学为什么无法治疗脑残？ 治疗？ 科学无法治疗脑残，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脑残不是一种病。没有，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科学真的就是冷水啊，就是泼冷水啊。说实在 哦、oh, 啊，对啊， 因为科学就是冷静嘛、理性嘛、 对， 客观嘛，所以它就是要让你没有热情。 嗯哼，但大部分事情都是热情造成的， 热情推动。其实你看，这很有趣哦。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啊，就是其实做研究是需要热情的。 对。 可是我们是要带着很大的热情去做一件很冷静的事情。 对啊，对啊。所以这需要的热情又更强大才行，支持下去。 对，否则会很惨，很想睡觉。 我觉得应该所有做过实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其实你到中间的时候，你会很痛苦，你会觉得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对， 当初为什么我决定要做这个实验？你知道吗？ 对，我通常在做研究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写程式的时候。 哦，对啊，对， 因为写程式是在创造嘛，就是你一直在建，就好像盖房子，盖盖盖盖盖，然后开始在 run 一些程式的时候就超无聊的。然后有时候要画那个就是人脑嘛。然后要把它就是分出来，这样就是要用手画。我真的会画到睡着，你知道吗？我真的有一次就画画画就。 为什么要用手画？好奇怪哦。 工具上面的问题 啊。 对对。 好吧。 那因为其实有很多理由啦，就是电脑还是有它的限制，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用人来判断。你当然你可以说我丢给软体，它可以处理。一部分就是他可以大概可以帮我们处理 90% 甚至 95%， 但还是有 5% 到 10%、还是必须要靠手 的。对啊，对啊，嗯， 对， 有些其实有蛮多杂物是需要人来处理才能够办得到的， 所以就是画到睡着。然后我上次更惨是画，明明已经画到快睡着了，然后在最后一刻不小心全部没有存档就消失了，这样， 好凄惨的， 崩溃，我画了一个小时。 为什么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呢？ 我完全不知道。好啦，总之 每天我们的听众跟着我们一起冒险，探索不知道未知领域。 对对对，因为基本上这个节目就是这样。 对啊，就是这样。 他基本上、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聊天啦，就是一个题目啦，然后 看可以聊到哪里，可以讲出什么东西。 对啊，对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生活的东西，还有我们想到的事情的。 嗯，没错。 好 好， 总之呢，希望大家多，就我还是鼓励啦，就是其实虽然上一集是说我们要那个检讨了他们，但是其实就是对他们还是正面啦，就是正面。 对啊，对啊，其实蛮有趣的啦，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鼓励大家多做实验，可是其实我觉得根本上你要做出有意义的实验，你必须要好好的学习一下什么实验方法该怎么设计。 对，因为否则你可能会花很大的时间去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对啊， 对对对。 对，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那 好，所以我们下一集要讨论的就是今天看到一个很酷的消息，是科学家发现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煮饭。那煮出来的饭呢，可以减少最多50%的卡路里。我相信很多人想要减肥，很想要听到这种消息。就我还没有仔细去看，所以说我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下一次来讨论。 那好，明天。不是明天，下 不一定是 下周， 下一次 应该下礼拜，下一次 应该差不多下礼拜，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东西了。 好，那先这样了，拜拜。 好，拜拜，拜拜。